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今天是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咱们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还是来了解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新疆霍尔果斯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钟南山谈何时中国可以完全开放。国庆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超100万，假期后半段票量充足。今明两天，国内气温冰火两重天，南方罕见的高温，北方剧烈降温。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累计超过70万例，美式抗疫失败凸显其治理之困。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呢，于浩带您来关注十一假期的重要新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先说一说国内的疫情动态。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昨天通报，10月2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新增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福建1例在厦门市。新增境外输入病例2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目前全国还有3个高风险地区和28个中风险地区。昨天，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在3天1次常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2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过专家诊断，都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运到了当地的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当地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全都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的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强调，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切断传播链条，坚决把疫情控制在局部。再来说云南瑞丽。近日，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透露了近期境外自首人员入境压力增大的情况。回应中提到，虽然说瑞丽市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呢，疫情防控仍然处于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外防输入的压力前所未有，疫情输入风险与日俱增。在外防输入方面，随着缅甸局势持续动荡，疫情不断的恶化，战情警情疫情叠加，加上全国各地发布滞留缅北人员劝返公告之后，导致大量境外自首人员基本上选择从瑞丽自首入境，还有上万人等待入境，导致了瑞丽超负荷接收境外自首人员。目前呢，瑞丽医疗救治资源难以满足实际的需求。还有不少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咱们中国可以完全开放。钟南山院士昨天表示，第一，国内绝大多数人打了疫苗，起码80%甚至85%以上，他估计到今年年底疫苗接种就在80%以上了。第二个，要各国特别是大国的传染的情况都比较低，那么接种疫苗的比例比较高，死亡率也降低下来，这样才可以完全开放。另外呢，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止到10月1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2.1亿剂次。早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说，截止到9月28日，全国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0.4亿人。好，关注完国内疫情，我们再来了解出行方面。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水路发送旅客4460万人次，其中呢，全国公路发送旅客4350万人次。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公安部交管局预计啊，今天呢返程交通流量开始增加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呢，全国部分地区有降雨，对于假期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40对，其中呢，哈尔滨和 乌鲁木齐集团公司针对管内部地区的降雪或者大幅降温的实际呢，安排相关车站开始供暖，在进出站口、人行通道等重点位置铺设防滑垫，加开暖风机，为旅客营造温暖安全的候车环境。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要密切关注交通道路和天气预报信息，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交通方式。雨天行车千万要注意降低车速，控制跟车的距离，减少随意变道等。那说到天气，接下来几天国内气温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啊，冰火两重天。南方罕见的高温，北方是剧烈的降温。今明两天，南方罕见的高温将会迎来最热的时段，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以及江淮西部、江汉、重庆等地将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那江南西部呢，局地38度以上。这轮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啊，南方多地高温强度，包括高温的日数、高温最晚出现时间都会刷新记录。预计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南方高温呢会逐步减弱。而在北方冷空气登场，那北方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持续较强降雨天气。预计在今明两天，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等南部，那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北部等局地呢有大暴雨。伴随着降雨，今明后三天北方的气温将会大范围创下立秋后的新低，那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黑龙江省气象台昨天呢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地面最低温度将会下降到零度以下。受到冷空气影响，北京市气温呢也开始降温。本周呢，北京气温断崖式下降，日最高气温都以一字开头。周五呢，还将会迎来农历的寒露节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开始，这种阴天下雨又降温的模式还将愈演愈烈。其中，周一到周三都是小雨天气，周四到周日为多云转阴天气，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气温方面，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将在15到17摄氏度徘徊，日最低气温则在12摄氏度上下波动。周三的日最低气温更是降到只有9摄氏度。记者注意到，这也是今年入秋以来本市气温首次降到个位数。户外活动请您注意防风，及时添加衣物，以防感冒。节气方面，10月8号，也就是本周五的9点25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进入寒露，昼夜温差增大，身体也要为御寒做好准备了。所以饮食上应尽量平和滋补，适当食用糯米、牛肉、山药、板栗等食物。随着气候日渐干燥，还可以多吃些润肺润燥的新鲜瓜果蔬菜，比如梨、香蕉、白萝卜等。另外，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让身体精力充沛。 虽然北京阴雨连绵，但是啊，真就挡不住这个游客们游园的热情。昨天一天，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仍然迎来了36万多名游客赏秋花的这个热情。10月1号到3号呢，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共接待市民游客是 105.23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7%。接待游客量前三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京动物园。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属公园环境优美，活动丰富，秩序井然，晴天雨天呈现不同的游园景致。市公园管理中心节前组织了29项国庆游园活动，市民游客观花看展、参与红色深度游和科普文化活动的性质都很高。假期后半段，市属各公园票量也都非常充足。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程雨水较多，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推荐各项室内展览活动，像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唯以砖石纪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的紫金之巅中轴之美、笔墨丹青抒情怀、宋版如今宋版书之美展、京华秋韵当代人物画展等书画艺术展览等。 国庆长假期间，位于东西城、丰台等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都迎来了参观的高峰，游客们纷至沓来。10月7号前，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参观预约都已经满员了，其中呢，学生游客居多，还有不少是举家前来。目前，京报馆旧址、北大二院旧址仍然有部分名额，参观者呢可以分别通过京报馆旧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以及微信小程序党史一起学 预约参观。这个 E 啊，是这个英文字母 ABCD 的 E 啊，党史一起学。好，再来跟进通州电动车火灾的最新进展。根据通州检查微信公众号的消息，9月20号凌晨，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了火灾，导致楼上的五人死亡。昨天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过依法审查，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9月20号，通州一小区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起火建筑共五层，高18米，其中四层五层为复式结构，三层起火后迅速地蔓延到四层阳台，并窜至客厅及五层卧室。火灾原因初步判断为三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回家充电，电池发生爆炸起火。这次火灾事故呢，教训惨痛，现场触目惊心。根据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方回忆，因为当时在睡梦当中就听到那个阳台上砰的一声响，然后就蹦出好多火花。客厅有几处着火点，大部分都在阳台。一开始觉得事情不是很大，但是结果酿成这么大的事情，归根原因还是自己的过错，但是可能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再来关注昨天一个热点事件啊，就是第13届中国航展闭幕了。为期6天的航展呢，共有超过220,000人次进馆参观，其中3天的公众日展馆里共迎来120,000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本届航展共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家企业的数千件展品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这回也是增加到了11个，参展飞机107架，包括换装国产发动机的歼20、运20以及歼16D 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首次公开亮相。航展期间签约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据介绍呢，第14届也就是下一届中国航展将会在明年的11月8号到13号在珠海举办。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吧。沉寂了许久的电影市场在国庆档的头部影片啊，这个《长津湖》包括《我和我的父辈》的带动之下，确实迎来了观影的热潮。其中呢，《长津湖》票房领跑国庆档，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特别有正能量，特别有教育意义， 特别感动， 特别爱我们的祖国。 电影《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影片是很多观众假期里观影的首选。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表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绝不退缩的精神，不惧强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影片对战争群像的呈现令观众震撼，片中角色的命运也牵动着观众的心。 特别敬佩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们， 在历史书上了解过这么一段历史，但是当很鲜活的场面给你呈现出来以后，还是很震撼的。我觉得里头最打动我的一句就是，我们现在的打仗是为了将来我们下一代他不再受战争。 整个队伍或者这么一个群体表现出来的当时的最可爱的人，现在翻回来看这个词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真的是这样。 根据灯塔专业版，到10月3号晚上10点，长津湖票房已达到 15.21 亿元，我和我的父辈票房为 5.87 亿元。国庆档票房第三四位的影片是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和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票房都是2000多万元。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分析认为， 今年的十一档呢缺乏腰部影片，头部影片是不缺的，像父辈和长津湖这两个片子占据了大部分的场次，其他的就是在十一前就已经上映一些影片，要不就是一些动画片。因为考虑这一段时间啊，大概五六月份开始啊，疫情一些地方有一些突发，所以整体的包括说今年的暑期档在八月份的时候票房也不好。我觉得就是大家憋着去看大片的劲头，可能也造就了这两部片子排片也好票房也好的一个大幅的领先。因为毕竟这两个片子从制作的水准、主创的阵容方方面面吧，它跟其他片子确实不太一样。国庆档表现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的，今年国庆档表现可能对于后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的市场情况会更有一些指导意义，无论说是在影片的上映、影片的营销，还是在影院的一些市场推广上，包括说观众想看的一些意愿呀、习惯呀，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好，下面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早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4364万9970例，累计死亡70万零793例，分别占到全球报告的所有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的19%和14%。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呼吁民众接种疫苗。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病例呢，已经超过70万例了。就是这个数字呢，超过了美国死于1918年大流感的人数。那事实也再一次证明，美国铁定就是全国第一抗疫失败国了。防疫科学输给了党派政治，导致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的悲剧仍然在继续当中。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治，才能够切断传染链，以及及时的去控制住疫情的传播。但是在美国两党为反对而反对的这种政治博弈当中，选情大于疫情，政治算计高于防疫需要，美式抗疫失败更加凸显了美国的治理之困，合众国治不了分裂国。目前呢，由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驱动的美国第四波疫情还在持续肆虐，7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恐怕还远远不是终点。公共卫生专家也担心，随着冬季来临，美国会出现新一波的疫情高峰。再来看日本，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有意在10月4号，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被指名为新任首相之后呢，将在14号就解散众议院，26号公告众议院选举，然后在11月7号举行众议院大选投票。那么岸田文雄目前正在协调出席10月30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会议，到时候呢，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领袖会谈。如果岸田出访行程确定的话，将会成为日本众议院大选公告之后出访的罕见例子。当地时间本月1号，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老昆布雷火山那么新增了两条裂缝，两条裂缝呢相距大概是15米，涌出更多的红色和橙色岩浆并流向大海。当地政府报告火山活动加剧，科学家们一夜观测到8次地震，最高震级 3.5 级。当地官员说，火山喷出的气体和火山灰直冲云霄，高达6000米。当局正在检测火山周边空气质量，那么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呢，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有所上升，但是还不至于构成健康威胁。鉴于当地大量火山灰掉落，政府建议居民避免外出，戴上口罩，注意保护眼睛。老昆布雷火山从上个月19号就开始喷发，当地政府迄今已经疏散了6000多人，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截止到10月2号，火山已经喷出大约8000万立方米的岩浆，大约709公顷土地被岩浆吞没，超过1000座建筑物遭到损毁，包括住宅和农业基础设施。岩浆入海冷却后形成的半岛面积已经增长到了20多公顷。拉帕尔马岛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北部，面积70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8.5万，多数都从事水果种植和旅游业。岛上有记录以来发生过7次火山喷发，上次发生在1971年。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7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李凯，1980年出生，朝阳区图书馆馆长，首都劳动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获得者，2021年北京榜样。今天我来为您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1990年，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改革开放该如何突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了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当地的一句民谚。从80年代初期，开发浦东就是市政府的重要设想。但苦于缺少条件，难以实施。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准备返回北京，乘中巴车前往火车站的途中，邓小平对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 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胆子也要大一点，怕什么？他总结性地说，开发浦东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这句话邓小平表达了他开发浦东的决心。 从此浦东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迅速崛起，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南浦大桥。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今天全面启用，高度为468米， 上海政协大厦的2到9层，交易大厅面积达3600平方米，设1000。 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里诞生，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从一片阡陌农田，到一座璀璨的现代化新城，浦东的经验的巨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1990年9月22日到10月7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洲际综合性运动会，有37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共6000多人参加这届亚运会，代表团数和运动员人数都超过了前10届亚运会。 体育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838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是670人，将参加本届亚运会全部29个项目的比赛和表演。全场的观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健儿热烈鼓掌致意。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历次参加国际大赛最大的队伍，他们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武警部队、体育院校的10几个民族，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只有12岁。 这火炬上凝聚了全国人民对体育的热爱，对世界和平的向往。经过上亿双手的传递，现在正向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炬台上奋力攀登。让我们用这神圣的火把台上巨大的火炬点燃，1万1000羽信鸽展翅飞向天空，把亚洲人民爱好和平的心愿传向四面八方。 我们亚洲 中国体育健儿在这次盛会上共夺得183枚金牌、107枚银牌、51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从而奠定了中国在亚洲体坛的霸主地位。10月7日晚，第11届亚运会会旗在亚洲雄风的歌声中徐徐落下。亚运会的圆满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和超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亚洲。 我们亚洲江山多俊秀，我们亚洲无产也富有。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节日快乐。 哎，玉豪你好，节日快乐。 哎，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感觉还是挺冷的啊。 嗯，今天天气呢有3个变化，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就是风力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气温有所下降，第三个就是还是有降雨。 哦， 关于这个风力比较大的问题呢，是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上午有3、4级的这个偏北风，阵风呢是能达到6、7级。目前呢还处于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中，要注意防范风的一个不利影响，要等到下午风力会逐渐的减小。关于气温的下降呢，一来呢是受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平流降温的影响， 二来呢，就是阴天光照差，这也是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左右，这样的话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就要下降4度了。加上有风啊，今天天气就变得更凉了。 嗯， 而且呢，晚上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3度上下，这是近期气温那个最低值。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关于降雨呢，是今天上午到中午，大部分地区呢是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小阵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下午呢是天气会变得更加的阴沉，大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降雨，这个呢会维持到明天的凌晨两三点钟，降雨结束，这个维持时间不短，但是降雨量不大，不过也会出现这个地面湿滑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就是要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嗯，那未来几天或者说一直到10月8号上班的时候天气怎么样？ 今天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那么假期后三天，多降雨和气温低是北京天气的一个主要特点。就降雨来说呢，就是明天和后天都预报有雨，而且呢明天晚上的雨的会大一些，是一个小到中雨。就气温来说的话，就是后三天总体气温呢都是比较低的，其中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4到18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9到11度，尤其是明天和后天，最高气温只有14-15度，是近半年以来这个气温的一个最低值。天气之凉呢就可想而知了。 是， 添衣保暖呢是大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关于上班呢，就是8号来看呢，就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没有降雨，气温呢是有所回升，比这两天变得呢就是没有今天这么凉了。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来为您播报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为优。登山指数预报，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那未来三天京城也是多降雨天气，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再见。 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于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我们继续呢为您展播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先给您介绍两位自强不息的人物。姚登峰1979年出生在湖北天门，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的人生遭遇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感冒打针导致耳聋，另一次是高考成绩越过心仪的重点大学，却遭遇录取后退档。面临着重重困难，他自强不息，终于考上大学，还攻读了北大硕士、清华博士，并成为一名大学特教老师，帮助了不少残障人士接受信息无障碍。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意外、意志、意义。 1979年11月24日凌晨，在湖北天门，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破寂静，这让杜在新一家满怀喜悦。杜在新精心照顾着襁褓中的儿子，并给他取名叫姚登峰。就在他初尝当母亲的快乐时，灾难悄然降临。 他原来呢就是开始咿呀学语，后来的话就是一岁多以后呢，那一次住院说他是肺炎，然后就你叫他他没有反应了，都不理睬了啊，无动于衷，你跟他说什么他没有回应的。发现就马上到武汉去做检查，他们那时候没有定性的检查，只能说他的听力很差，可能就是神经性耳聋。当时天都塌了。 为母则刚，经历过绝望和黑暗，杜在新带着儿子踏上了漫漫求医路，从湖北到北京，跑遍很多医院，做了无数次的检查，但是得到的结果却还是被医生宣判为姚登峰双耳听力极重度损失，康复训练也不会有效果。 我们是到301医院检查，检查以后就是他115分贝双耳均位引出反应，说他没有听力，然后呢又跑到同一医院来。同一医院来的时候呢，刚刚听说了呢可以佩戴语言训练器。说实话，有一个3岁的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医生就跟她戴上了语言训练器以后啊，说阿姨，她也说阿姨，说北京，她也说北京。我们以为戴上了语言训练器就等于是能说话了，结果的话呢，别人检查完了以后，我把姚登峰推到那个医生的跟前，医生说因为我们去过几次，他知道你的孩子没有残余听力，不用佩戴语言训练器。就这样的话呢，说实话伤心欲绝。 姚老师，您当时还记得当妈妈带着您跑遍医院的时候，您自己有意识说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会有这种自卑的心理吗？ 应该是当时太小了，可能没有意识到能够体会到的，这是今天在那个医院，明天上这个医院，感觉太痛苦，因为他们治疗手段都用一下，就比如说拿着气筒往你耳朵打气，往那个鼻孔打气，特别难受。所以我就跟老妈讲，我说能不能不上医院，太难受了，太痛苦了，不讲治疗了。 那么小的孩子他也不懂事啊，不是说他说不治就不治。就是有一个301医院的咋针灸的医生跟我们说，跟你说呀，这些都是徒劳的，这是不可逆转的事情，所以我才放弃治疗。 杜在新带着从北京158块钱买的康复器，坚持不懈地给5岁的姚登峰在家做起了语言康复训练。 回去以后就开始的话就争分夺秒，因为他已经过了这个语言的黄金期了，但是的话那个东西呢就有不便，因为我毕竟还要上班，早上晚上没有任何人帮我，他爸爸在外地在工作，就我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我就是跟他起早默合，他天生就应该会说话，为什么呢？ 你只要把他轻轻地拍一下起床，5点多钟，他就自己一咕噜就爬起来，就跟我去做康复训练了。到5岁半做了2-3个月，我们就要追赶同龄的孩子，所以就把拼音啊这些东西话同时的话这个一块教。 平时您教他从普通话开始说是吗？ 我们那全都说家乡话，但是我当时为什么选择普通话呢？就是因为就考虑到他听不到，今后可能更多的是自学。刚开始可难了，刚开始的话他你说什么他不理你。第一次的话呢，我记得就是没有经验嘛，他喜欢吃糖，我说那就他非要他说拿了一把糖，1天2天3天4天这个上千遍上万遍他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那一天他烦得很，把糖也这个宣了，所有的桌子上的东西全部宣了。宣了以后呢，我其实呢心里特别难受，我就打了他一巴掌，这就是平生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就有点倔强的反抗啊，打是啊，就是尽管含糊不清，哎，他也就是模仿了我的这个音呢，从那一次开启了他的语言。 姚老师，您当时还记得您跟妈妈发脾气对峙的那个场景吗？ 应该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而且当时那个语言训练器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物件。 杜在新把儿子的这种突然爆发称之为爱的回应，他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儿子的听写口语交流能力以及自主处理事务的习惯等等。 其实这个中间碰到了很多也还是歧视，像有一次夏天在西瓜摊啊，他就说我要的一瓜，发音就不清楚嘛，一个很优雅的年轻妇女带着他的一个漂亮的女孩说，这个哥哥是一个哑巴，怎么在大街上丢人现眼。当时真的是血往上涌，很有地洞都恨不得钻进去了。但是转而一想呢，既然我要康复孩子，不理会这些东西吧，既然我要挑战命运，我就要挑战世俗。 这对母子克服重重阻碍，为的就是让姚登峰能够跟同龄孩子一样顺利读普通小学、初中和高中。但没想到的是，姚登峰刚走进普通小学就出师不利。 他知道自己跟人家不同是在小学，他是第一次听写测验只打了26分，那一次回家的就跟我痛哭流涕，他哭够了，我就是安慰他，抱着他摸摸他的头，我说实际上的话你会，你不是写不到，不然我跟你写的时候报听写你写得到啊，没关系，你听不到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话你听力跟人家有所不同，这样他的话才知道了他自己只有他听不到，并不丢人。鼓励他开工没有回头见，看口型，看黑板，揣三结合的方式，他蛮厉害，通过一段时间他的看口型能力特别强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在教他的过程中真的没感到特别是一种负担，除了刚开始那种迷茫啊痛苦啊，突破了这种语言这个发音以后，在生活中劳动中玩耍中游乐中去学习，其乐无穷，我实际上呢自己也在学习。后来他说，老妈你是不是为了我呀你牺牲了你自己，我说没有，我是和你共同成长。 真是遇到一位好母亲。 是的，感觉这是我的幸运。 姚老师都流眼泪了。 往事不堪回首啊。 往事不堪回首，而且就特感激您。 本身我们都不说伤心的话，只是鼓劲。 姚老师，您从小学到高中朋友多吗？ 还是多。 他的朋友才多了，他性格非常开朗的。初中的时候，你儿子跟别人在街上啊，就是扶着自行车，一只手跟人家的话勾肩搭背，谈笑风生呢、啊。哎呀，我说那还不危险呢、啊？说了他几次，他没有那种自卑啊，反正敢跟别人交朋友啊。再一个，他非常厚道，愿意帮助别人呢、啊，性格蛮好。 姚登峰在学习上勤奋努力，成绩优秀，性格上开朗爱笑，喜欢交朋友。表面上看，他与健听的同学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耳边多了一个助听器。1998年，他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高考成绩越过了心仪的重点大学，却遭遇录取后又退档。 当时我的高考分数过了当地的一本线，可能543，在刚开始我的档案就被他们提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呢，他又把那个档案给退回来了。但是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该校没有招生人员的先例，所以就拒绝录取，就集中周折，最后就调剂到第二志愿，就是湖北民族大学计算机系。 那里虽然在地处山区，是湖北恩施嘛，他的思想我觉得很开明。他们说我们是要这个引进一个榜样，当然他自己也很争气。 第一次离您那么远，您放心吗？ 不放心也没办法呀，他终究是要展翅飞翔啊。不过在这一点的话，他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就训练他的话去买东西，要跟人家交流。他当时的话应该是像如临大考一样。 当时是哪嘛，他鼓励我走上社会，其实他就是想锻炼我的社交能力。 开心的不得了，他说我要买笔记本，因为他说的普通话，那个营业员就说你是北京来的孩子吗？他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他们说我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孩子，我说你怎么说呀？他说我本来是想说不是，但是我说是跑了。这件事情对他很大的激励，他说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孩子，那我今后要到北京去。 当时姚登峰全家对他的梦想是希望他做一个理发师或者木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之后会考上北大硕士和清华博士，走上一个学术之路。 当时高考不是做挫折吗？所以当时就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努力争取考上研究生。说实话，当时考研究生心里还没底，因为我越怕遭遇跟高考一样的挫折，当时还是对前途有一点迷茫。 来北大读研究生，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软件工程。 他报这个软件工程， 嗯， 他的高中的老师，还有的呢，就说软件工程要知识不断的更新， 嗯， 好像觉得他听力有障碍，不是说特别适合，但是他自己打定了主意。 那来北京您也很骄傲啊？ 那肯定是很开心呀。然后他有这个从小呢，不是要想到北京来读书吗？北大是他心中的梦。 在北大读研的时候，刚好北京联合大学跟 IBM 签署合作协议，在中国第一个试点将信息无障碍技术引进高校。姚登峰一听到消息就毛遂自荐。 我说我对这个信息无障碍非常感兴趣，我能不能参与进来做这个研究？刚好那个特教的那个系主任就给我回复，就说非常欢迎。所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2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联大特教开始代课。 第一次登上讲台是什么感受？ 应该说还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学生会不会接受，而且当时学生都是农生，都是用手语交流，当时我还不会手语。幸运的是那些农生也非常好，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经过这一段时间嘛，我就慢慢的跟他们学会了手语，慢慢的把那个教学水平给提高了。 2006年，我国无障碍还处于起步阶段，姚登峰从事的信息无障碍技术研究没有可参考的资料，一切全靠自己从头摸起。他在国内率先将无障碍技术整合进软件测试课程，先后在语言认知与计算机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尽全力帮助残障人士接受信息无障碍。 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所有的群体都能够平等的、便捷的、无障碍的接受信息。就比如说聋人，他不就听不到吗？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语音翻译成文字，把它显示在手机啊、电脑啊上面，便于他们看到信息，就解决了他们听不到的困难。 就现在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用的这个软件，就是您通过您这个课题得到的实践的结果。 这里的这个 APP 应该说是科大并非跟我们在一线的特教老师共同合作开发出来的一个 联合开发的 APP。 那这个软件跟您带的这个助听器 有联系啊？因为助听器听到的是您说话的声音，我听到了，但是没有听到您说的话，我就看上面显示的文字，我就知道您说的什么意思。 那您现在能听到的我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三个吧，一个听到，一个听清，一个听懂。大部分聋人都处在听清和听懂这两个层次。其实具体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你在水里听到的声音，它声音就变小了，而且也变调了。 你能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吗？ 如果不带助听器或者耳蜗，肯定是听不到的。带了助听器或者耳蜗以后，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也能听到。 反正现在视觉化多方面它的准确性提高了，原来不做耳蜗的时候它基本上它就没有听力了，那个助听器不起作用。 嗯， 跟它交流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要重复，现在就是交流就很方便很流畅，有这个东西的话它更进一步确定了自己。 虽然通晓盲文、手语、汉语、英语，掌握计算机技术等等，但是信息无障碍技术涉及多学科。姚登峰从2012年又攻读了清华博士。 在从事信息无障碍的研究，已经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了，希望再找一个地方深造，继续把那个课题研究深入下去。他决定考博士，刚好就通过那个考试考上清华了。 人生开挂了。 是的，就像你说的人生开挂了，其实是我感觉是厚积薄发。 现在姚登峰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的副教授，他一边像当初妈妈教自己那样教残障大学生离开父母后如何独立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带领研究生做科学研究。 这是学生送您的画哈？ 那个学生是大三的学生。 敬爱的姚老师，辛苦您了，感谢您一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亲自画画送给您，希望您能收下。您的学生刘凡子、钟婉玲。我看这画的是什么？ 他画了一个在海上的一个鲸和一个小船，这两个学生应该是龙校上来的。 哦，龙校上来的。 但是他康复比较好，可以说话。 他的就是所带的很多学生，有的就是从毕业论文都是优秀。其实的话呢，是有些这个特校来的孩子，他比较相对封闭一点，可能家长呢就是把他们当就是残疾孩子，呵护的这个有加，导致他们的这个自理能力就不足。就是刚开始的话，老师跟我家里打个电话，我今天不回去，老师我的袜子找不到了，老师我找不知道怎么发邮件，不知道怎么到银行去取钱，就开始的话就都要培训。所以他就要注重的话跟他们当班主任就要补课，就当他们的父母。实际上这也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这个我从来没把他当残疾人，你就应该当正常人去培养。 很多家长和残障人士以姚登峰为榜样，经常有人向他咨询和请教。为了激励后来者，他和妈妈杜在新合著并公开出版了纪实文学《登峰从无声世界走来的清华博士》。 真正来说的话，现在的孩子可能这上面的方法呢对他们来说不一定适用了，他们很小就可以带助听器，他们会康复得更好，今后的路会更平。但是的话就说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的话，我觉得对后来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启示和励志的作用。很多普通的学校都要这本书，他把它作为一种励志和一种榜样。 如今姚登峰有了幸福的小家，他和妻子是青梅竹马，六岁的儿子健康可爱。 现在取得的这个成绩吧，您自己满意吗姚老师？ 这么说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永远在路上，他说我永远在路上。 是的，就像老妈说的，今天永远是新的开始。 我希望我在科研或者还有教研方面都能够更上一台阶，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无障碍的接受信息，能够带更多的学生研究生，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跟你说呀，他能成长为今天能够自食其力，作为我们父母呢，就已经是心满意足。然后呢，他能够在为人类在科学上继续攀登，当然是我们说这心愿。但是最主要就是希望他少熬夜，身体健康。 姚老师，您有自己的爱好吗？解压的方式是什么？ 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下棋、运动，平时也会听歌。 您会唱歌吗？ 会简单的唱几个，但是都不着调。比如说笑脸啊，大海啊。 好想听姚老师唱一下大海。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意外可悲，意志可敬，杜再新和姚登峰这对母子把不幸变为有幸，把有幸化为感恩，重要的是活出了自己的意义。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方。 好，接下来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认识另外一位自强不息的人物，我们稍后见。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冠标的相关问题，那么什么是冠标呢？所谓冠标啊，就是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聊冠标。 冠标的难点在哪？一、工作量大，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例如与群众信息相关的三大目录库，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冠标之前，我市医保政策目录库只包含我市医保政策相关条目。冠标之后，医保政策目录库实现全覆盖，其中药品18多万条，医疗服务项目1.2万多条，医疗耗材精细到分类9000多条。 二、多部门多科室协作。此次冠标工作从医保管理机构到定点医药机构是多部门多科室纵横交织，例如医院不仅仅涉及医保部门，同时还涉及药剂科、耗材科、物价科、信息科、系统开发商等多个部门，因此冠标工作要组成工作专班，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和相关应急预案，倒排时间，上下联动，多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规划。 三、改变习惯，破旧立新。此次冠标工作不仅仅是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它对医院临床医生护士的习惯也有较大的冲击，对医保管理机构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一次管理模式的改革。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民发百张大奖，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跟姚东风一样，利蒙也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人物，正值青春，却被突如其来的罕见病魔彻底打乱了人生。双耳失聪后，因休学错过高考，利蒙却没有放弃，重拾信心后圆梦大学。一次次的手术让他越发明白活着的意义，命运屡设荆棘，生活反复捶打，他却始终相信生命不止，自强不息。今年6月，他做下庄重承诺，希望未来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下面一起来听由记者赵一阳为您采制的故事《向阳而生》。 我听你没有，身体状况不好，那是作为党员，我感觉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自己能做的做，那捐献遗体这件事我真的能做的，那我就是做我自己的。 2021年6月11号，通州潞州公证处，32岁的李萌在遗体捐赠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利蒙说，这是他把生命留在世间的另一种形式，而这场生命的馈赠还要从15年前说起。15年前，17岁的利蒙被确诊身患一种罕见病，因基因突变引发的双侧听神经纤维瘤。这种罕见病至今医学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治疗药物。 我上高二的时候，来我后边调的一个是我以前初中同学。课间的话，就然后就是他叫我问问题什么的，聊天，但是他就说我叫你没反应，然后就拍我，但说一次两次，偶尔可能是突击状况，但是做了之后，你就感觉就应该是自己出问题了。 利蒙的听力下降的极快。很快他就几乎听不到老师的讲课声了，原本在班里名列前茅的他，成绩瞬间一落千丈。为了治病，母亲田桂华带着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 一开始看说什么我们这挨着机场，噪音影响的，后来又说他什么上大学有压力有的，就拿药左一回右一回。2006年的时候上那个同仁医院，那一个礼拜一去，哎呀，那眼泪真很那什么，也不知道孩子好不了好不了。 吃药、打针、输液，这是利蒙高二生活的主旋律。但即使这样，他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不愿放弃的家人经他人推荐，找到了301医院的专家，而医院的确诊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了绝望。 没想到有这么严重。没想到这耳神经一点都 没有 了。2007年2月28号8点进的手术室，当时他也挺淡定的。 他上手术室，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假如我一个觉睡不醒，你千万别着急，他看着你已经尽力了，我知道了，他说妈您放心，他说老天爷给我这17年让我看得见听得着，我知足了，我比那些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就看不见的人幸福。他说因为我了解世界， 没有听神经就意味着即使戴上人工耳蜗已无济于事。由于双耳失聪，利蒙无奈地错过了当年的高考，但面对疾病，面对黑暗，利蒙心里的希望之光一直没有熄灭。出院后，他自学3个月，参加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面向残疾人的单考单招。2008年9月，他顺利考入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这病在我身上，疼也好，痛也好，任何结果我都接受，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要面对，最起码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大三下半学期，利蒙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利用课余时间，他还拿下了普通话2级甲等证书，同时又积极为考取教师资格证做着准备。利蒙说，毕业后自己原本准备做一名聋校老师，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利蒙的成长，他脑内的肿瘤也在悄然生长。2012年，利蒙再次住院了。母亲田桂华至今还记得，开颅手术的第二天就是除夕，但新的一年，好运并没有降落在这个女孩身上。 她一发烧就烧到39.5度，她就这脸都是红的，就有点昏迷不醒了。又做了1、2次核磁，30那天做的核磁，就是说颅内呢留有一个包裹型状的物体， 就是受感染了。 后来又就他是老是给他抽脑脊液做腰穿，后来又给他做了一个第3次开颅。他这次第二次12年住院，整整住了53天。 53天的时间，母亲一直守在病床前。屋外是一片张灯结彩，屋内是一片寂静，只能听见医疗设备滴滴的运行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母亲的内心痛苦万分。 我守在那儿没人的时候，我只能上厕所哭去，我不敢当着孩子面哭，我真是哇哇的哭，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孩子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家他爸爸搁不住事儿，他先有病，就是说他第二次做手术的时候，先从医院把他送家里了，他先病倒了。 哎呦， 那没辙。他二爷说姐，你千万别倒，如果你倒了，你家就倒了。你看，就这么一老头子，丽田刚生完孩子，又不能让他生完孩子， 就姐姐刚生完孩子， 所以说只有我就从哪带着丽蒙带他住院，出了家门，这53天我就没进这家门。 因为这次术后感染，丽蒙严重面瘫，脸部失去了部分功能神经，说话也口齿不清。但面对病情，母女俩都选择将悲痛留给自己，把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家人。他们在用这种方式给彼此传递着力量。 如果不是这次，就是党让你采访，我不知道我能哭过。就是无论是住院的时候还是在家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妈很坚强，因为我妈从来在我面前没哭过。我最开始知道病的时候，在她那个面前也没哭过。我哭的时候就是从家到学校，然后我是在公交车上掉过那个几次眼泪。 这些年，肿瘤彻底成为了利蒙身体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神经纤维瘤病分为1型和2型，一型的瘤子分布全身，二型就是双侧听神经瘤，而利蒙2种类型全都赶上了。他开玩笑地说自己这是中了大奖。为了监测这些肿瘤，参加工作后，利蒙也需要经常请假去医院做复查。面对这些，他总是一笑而过。 在年菜和病假集中在一起，然后回去之后那个就有同事聊天又去哪儿玩去了。刚才我去医院玩了一圈回来。 去医院玩一圈回来。 我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假期都是献给医院 了。 2021年6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利盟下定决心捐献遗体。对于这个决定，利盟的家人并不意外，这是他在上大学就一直和家里人明确过的。 利盟呢，把我叫出去2回，他跟我说，他说妈，其实捐献遗体是好事。他说您想啊，如果说的都不捐献遗体，都不做贡献，那这个病将来他就是个不治之症。如果我真的走了，他说捐献遗体也是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当时去签那个捐献遗体这个证书，说你当时内心的一个状态， 没感觉， 他就像没事人一样。 我就签个字而已。 你就去签个字而已。 对于患病15年的利盟来说，接纳死亡早已成为了日常习惯。同时他也发现，在怎么离去的背后，更多的是要懂得该怎么去活。 你每个人都会去抬头看一看，看看别人，但是你要是低头脚踏实地的时候，你就看旁边比你多好的人一直在努力，或者我可能就是用我的精力去影响他们，那样我可能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如今他正在学习心理学，为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做着准备。利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即便路途坎坷，我们也应心向阳光。 跟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必须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男人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马瑜生于1932年，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反片专家。从1955年至今，他已经在结核病防治领域奋战了60多年。他德高技深，爱岗敬业，医者情怀，令人感佩。他年近90岁，却依然坚持出诊。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结核病领域的旗帜。一起来听由记者康立波为您采制的《耄耋大医》。 医者的责任，能够让医患关系和谐，那就是你耐心、责任心强，那个以诚相待。另外，我觉得这个大夫要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记者见到了马瑜这位业内知名的返聘专家。马瑜生于1932年，195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原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他至今仍记得下乡给村民筛查结核病的场景。 其实这样子，因为按理说我们是临床大夫，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就是结核病不能够让病人来找我们看病才能发现结核。后来就有一个阶段，就是要做普查，到处去把，所以我们那个搞流行病学的那些专家们到处去全国普查去。放射科的技术员带着机器下去了，然后呢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去做透视去了。有一次就拍到平谷， 是 那个叫土谷子，是个山呐、他们有些老乡都一辈子没下过山，毛驴驮着这个小机器怎么爬山、我们这帮人真是也是够辛苦的。 就跟最初的工作状态一样，在多年的工作中，马瑜始终保持着悬壶济世的初心， 尽心尽力为患者诊治。 我觉得这个对结核病我们很了解，但对所有的病做大夫，我觉得我总觉得这个医生这个职业，他就是面对着有痛苦的病人，所以我对病人我觉得是抱着很高的同情心，而且我觉得所谓做医生，你就是为他服务的，这是你的责任。这我这个我觉得我学医，我就自己把这个担子摆上了。 从医几十年，马瑜始终坚持手写病历，将病人的病情详细记录在案，并对症下药，开出诊疗方案。 但我这病历就写的比较完整，比较详细。 所以您的这个病历给病人写的病历，一般都是一页多纸。 哎，对 对， 手写的。 对对对，我手写的。所以我看病有的时候很慢，就在这里。 那这六十多年您写病历都是手写的，六十多年全是这样。 我不会拼音， 全是这样啊， 拼不了。 虽然已近九十岁高龄，马瑜大夫至今仍然坚持出诊。采访的时候，马瑜大夫的工作桌上放着他日常出诊所携带的一些工具， 一个是放大镜，另外那个是， 这是指挥棒， 这是指挥棒。 为什么呢？要给病人讲啊，有的时候病人他嘀咕啊。我这病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你的病就在这个地方， 对， 那就一点点，你看上次这么大，现在变得这么小， 对， 有进步，继续坚持吧。 啊， 病人他就等于是目测，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拿 放大镜， 对，不是，我这里也有一个圆规，有一个圆规，有的时候这个病灶的直径有多大，我量一量， 还要量一下， 量一量，这么量，量完了以后，但是我说这是很粗的，也是有所缩小，小一点点也告诉他，让他有信心啊。放大镜不是给病人看的， 这 是 给您用的， 看见小病灶， 是是是，没错，就需要对比，然后呢，就是来给他积累信心。 对对对， 在多年的工作中，马瑜始终将患者放在心头，对患者的关爱总是体会在细枝末节处。 要用那个听诊器要听， 嗯， 要听的话，我看有时候您还会非常多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那个听诊器会到现在您的手里边暖一暖，是吗？ 啊，对对，这是因为说真的良心话，人家也给我看过病啊，一个病量的听诊器， 对， 那个桶是金属的，病量的一激灵，所以我就捂一下子。捂一下，再捂一下，另外还同他说有点凉，病人说我不怕凉，但是有的时候我告诉你，病人是很讲理的。 马瑜说自己在结核病防治领域奋战了一辈子，但医学研究没有止境，他仍然需要坚持不懈的学习。 我告诉你，我们做结核科大夫，我们是个专科大夫，但是我觉得一个结核科大夫他必须要达到所谓叫做大内科的水平，样样都结核病人他可以合并糖尿病，你说糖尿病我就不管，我就管结核，还有的病人做了肾移植的，你给他治疗结核，肾移植一大堆的免疫抑制剂通过抗结核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是很爱学习的， 很爱学习， 有些专业，但有的时候想不懂，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觉得我们这个专科大夫特别要知道自己的有一定的限制，有点狭窄，所以我比较注意这个事，所以我有时候到外面外院会诊，别的科的大夫，有的会诊好多大夫，有心脏科的，有免疫科的，有什么科的大夫，我有时候坐在旁边都请教人家，人家都在进展。 对， 从医六十多年，马瑜在结核病防治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他的许多学生也都活跃在国内结核病防治的第一线，成为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的医术解除病人的痛苦，用高尚的医德温暖患者的心。 大夫的责任，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同情同理解，第三个这里还有人同人之间的平衡。我老说我要尊重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说把病人当亲人，或者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到说每一个病人，因为我这个病人太难，但我总觉得咱们起码是平等待人，以诚相待，理解他。 整座春天的骄傲。 接下来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故事，稍后见。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听故事啊。20岁的程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2019级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本科生。今年7月5号上午，他在乘坐公交的返家途中，现场抓获扒窃嫌疑人一名。在这期间，面对嫌疑人威胁反抗，程鑫同学临危不惧，一句"我是警察，不怕你"，霸气回应，红遍了全网，红遍了全国。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于浩为您采制的故事。这个网红我们都认可。爱刷短视频的朋友们最近一定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在湖北省黄冈市一公交车内，小偷行窃后欲逃跑，一名小伙将其死死拽住。小偷对小伙喊道，我记住你了，老子要报复你。而小伙霸气回应，我是警察，不怕你记。原来这个视频所展示的是一名小偷被抓的情况，只不过这个抓住小偷的警察还不是一名正式警察，他只是一名大二的警校生学警。这个同学叫程鑫，也是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 当时我是在从学校放假返家的途中，从高铁站出来坐九路公交车回到家的路上，当时公交车停在了一个站前面，然后当公交车准备离开那个站的时候，突然一位刚下车的阿姨，她在那里喊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司机就把车停下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那名犯罪嫌疑人他那个时候特别慌张的想要从后门下车，我恰好就在后门旁边。 嗯， 于是我就将他拦下，跟他说您先别走，我们在找小偷。当他被我拦下之后，反而情绪更加激动，想逃离。那时我就做出判断，他应该就是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所以我对他就采取了现行的肢体控制。 虽然是个成年的20岁大小伙子，可也不过就是个大二的在校生。就算学习的是警察专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坏人，程鑫他就不害怕吗？为什么他就敢在发现小偷的一瞬间马上做出回应呢？ 当时就是这个情况还是算比较危急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所有乘客都懵了，就他一个人想要逃离公交车，想要跑下去。所以说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快的断定了他就是犯罪嫌疑人，然后就是也没有多想，也时间也来不得我紧张，所以说我就得必须上去马上把他抓住。这个是在事件之后才想的，如果他掏出来了什么刀之类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还是有客观危险性的。怎么说呢，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来不及想的，就先上去把他给抓住再说。对，就这样。 虽说是一时血气上涌，没想那么多就不顾危险冲了上去，但是这份敢正面硬刚坏人的勇气其实也离不开程鑫平时的锻炼。 首先就是平时我是在我们学校的嘛，我们学校有一个警务技战术研讨社，我们在社团里面平时就是训练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啊什么体能啊技能这些东西都训练扎实了之后，会组织那种实战性的演练，就是半对抗性有压迫感的那种训练。对，模拟真实情况。所以说在真遇到的时候就心理准备也可能会好一点。 那这个是我们长期因为培训训练或者学习的结果，我们成为了下意识的反应。 对的，因为我是预备警官嘛，警察的必须上去做这件事。我就以我们社团的训练为例，我们社团其实是在遵循的是警察实际执法中所需要的那些能力，它是分为两个方面的，它是分为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理论方面就是主要基于三个点，就是第一，我们作为警察为什么要使用武力，为什么要使用强制手段，然后第二个点是我们怎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法的使用武力。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如何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的控制住犯罪嫌疑人。就是我们理论上面需要弄懂的。 是。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实践方面的。我们实践方面的训练就是警察从执法的角度，而不是从军队杀敌的那种角度去考虑。从警察执法的角度，从我们的最基础的是基础身体素质体能，到徒手的防卫控制擒拿格斗， 再到警械使用、武器使用，最后再到战术模拟和最终的模拟真实情况下的一种压迫性训练。 嗯， 对，将这东西是循序渐进嘛，从基础到进阶，由浅入深。 嗯， 这样才能就是培养出有一个有良好执法能力的警务人员。 强健的体魄、实战的技巧来自平时锻炼，带给了程鑫强大的信心，而坚定的要做一个好警察的信念才是真正支撑程鑫冲上去的最大动力。 我定义中的好警察，首先就是专业技能过硬，就是和犯罪分子斗争的时候肯定要有很强的战斗力。然后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诚的本色不能变，要时刻坚定着就是对祖国忠诚，然后对人民也要忠诚，永远的为人民服务。然后第三点就是细化到个人的一个特点了，就是包括是人际交往方面呢，就是沟通能力，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技术能力，比如说什么他们用计算机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之中，因为毕竟警察他穿上警服是警察，脱下警服之后他也就是可以融入到人民群众的。 对。 对，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人，他可能就是会的更多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特点。 也正如程鑫所想，他保护群众的决心和信念也鼓舞了周边的群众。陌生人的一句话，有警察在这儿，大家不要慌，让程鑫心里更有力量了。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当时在控制他的时候，我听到背景里面车上有一名乘客喊了一句，大家不要慌，有警察在这里。所以说就是，而且包括也就是有好多好多好多群众也上来帮我，有帮我拍照的，有帮忙报警的，有帮我控制他的左手的 啊。 所以说这 就是你制服了他之后，大家伙才上来帮忙。 对， 众人合力把他给抓住了。我们常说，面对邪恶我们不应该退却，应与其斗争到底。就像程鑫面对危险，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可是程鑫还是希望咱们的一般百姓要三思而后行，就像他这次的行动其实是充斥着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有一种客观的危害就是鱼死网破，他就会尽全力的想去挣扎，而在车厢的狭小空间内嘛，他如果什么乱挥拳什么之类的，很有可能是打到乘客或者我的。对，但是我可能是把他控制比较好吧，他的双手其实是那个时候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了的， 就上来就已经一招制敌了，他就没有太多反抗的机会。 还是太年轻吧，经验不是太足。 先逮着一个算， 就是 先逮着一个再说， 对，先把他抓住。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到团伙作案。是事后我观看监控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真的有一个团伙，也就有一个同伙。 那个人在你制服的过程当中没有伸手帮忙 啊？没有，因为就是当时我制服他的时候我喊了我是警察，再加上周围好多老百姓已经上来帮忙了，然后那个同伙姐就不敢出手了，就等着我把那个人抓走，自己灰溜溜的跑了。 程鑫说他曾梦见自己成为了一名消防员，在火灾中拯救生命，如今现实中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着保护人民的梦想。在这儿我们祝福程鑫同学继续将梦想照进现实，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乘着不害怕，选条路出发。 好了，听到这儿，今天的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7:30，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我们明天再会。